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知天文地理，下知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车厘子 Jeff， 浩浩汤汤。 如果是一个纯信心理论来讲，作为一个政府，你是不是应该可以是控制得到呢？即是大家想想这个问题。照计你政府来讲，是没错，即是如果你就算当这个是一个宿命，宿命论，是吧，即是纯粹是一个信心钟摆理论。但是你作为政府，你应该都可以控制得到的，这样。但是事实上呢，这么多年你控制不到。好了，当然呢，另外一端呢，就是马克思的理论。马克思的理论呢，就是利润率下降的那个理论。他有一个呢，即係佢有啲人當然馬克思主義者就話係一個好科學嘅理論啦，我唔敢講話即係，即係但係咧其實佢係有佢背後嘅道理嘅，佢係講緊咧其實佢有個名稱啊，不過我一路唔費事引入啦，叫有機構成，叫 the organic composition of the capital， 即係 capital 咧係分成 fixed capital 嗰部分同埋 variable capital 嗰部分啊，但係原來咧技術因為競爭引入技術咧，不斷用機器咧就令到嗰個有機構成不斷改變，即係話嗰個 C 就不斷大，個 B 就不斷。到头来呢，你的 profit rate 一定下跌，下跌就会制造了危机出来。啊，那些人到咁上下就不想投资。不想投资，啊，因为我做这么多东西这么辛苦做什么，到头来打个平手，啊，是吧，因为我要还钱给银行嘛，是吧，那所以的时期呢，一定就会导致有一个这样的衰退的情况出现了。啊，这个就是马克思，就是个分析底下的危机理论。好啦，咁但系讲到咧，资本不断扩张咧，其实系即系带嚟个好多好多嘅影响咧。头先已经讲过一个啦，吓，即系个消费主义、借债消费已经系一个问题啦，即系亦都物质主义嘅问题啦，系嘛？咁另一个当然就系嗰个生态环境嘅破坏嘅问题啦，系嘛？因为咧喺即系资本家嘅眼中咧，实际上商品嘅制造咧，绝对唔系满足咧系人嗰个嘅需要嘅 need， 而系为咗制造利润。这个很明显的，想想即是任何的大财团大企业，其实它最主要就是看个 profit 而已。它从事什么不要紧，讲真的，如果法例影响的，它卖毒品它一定会卖，不过法例不容许，这样 赚到钱就可 以。是啊，赚到钱就可以了。所以呢，当然其实我这里忍不住都引申呢，就是说在某一情况某一个角度来讲，应该说呢，其实真的这资本主义这种逻辑呢，不只是导致工人的异化，亦都导致资本家的异化，或者你说企业家啦。开头我们成日说啊，我们很歌颂企业家 entrepreneur 啊，企业精神 entrepreneurship 咁样样，创业鼓励年轻人创业是好事嚟嘅。但创业，你说我要做最靓嘅云吞面，我要整一间最香最浓嘅咖啡店，系嘛？或者咧，即系总之我从事嗰个行业，咁我就希望透过嗰个行业咧，既可以服务社会，但系亦都可以发展我嘅事业，赚到钱啊，甚至系啊。发达，一朝发达咁样，咁本来系冇乜错啊，系咪？但系唔好忘记呢个 entrepreneurship 咧，其实我哋最先咧就系之所以歌颂佢咧，就系因为佢都系 serve 紧一个所谓有用嘅社会啊嘅功能啊嘛，一个 useful social purpose， 而且唔不得已喺个过程入面咧，就系翻到头先个工人嗰个问题，异化嘅问题啦，佢系有满足感、成就感、自豪感吓，啊，我要做一碗最靓嘅云吞面，我要做一杯最香最浓嘅咖啡啊嘛，但系。久而久之，当他的生意做大了的时期呢，你想想他就你就会发觉了，其实你看到过了几十年，如果大家留意一下都是他就发觉了，就会有一样东西叫什么呢，就是三个字叫多元化。是吧，明明做开这样的呢，他噗一声他走去做第二样，然后跟着噗一声他做第三样。即是换句话说呢，即是他可能是明明做成衣的他又去做电子，他明明整咖啡的他又会走咗去做呢个智能手机。因为点解呢，因为去到某个地步嘅时期呢，即係你会发觉呢，即係佢哋已经变得質啦。其实嗰个本来好有理想嘅好有熱情嘅企业家呢，佢已经变咗个资本家啦。因为实际上佢已经唔再关心佢做咩生意。 即係话呢，佢都好似工人咁，佢本身就做自己想做嘅嘢嘅。但係呢，就因为资本呢就被逼呢就要跟住个资本去鞋啦。咁做緊件事都系自己唔鍾意做嘅。咁其实都系一个异化。 係啦，冇错啦。咁所以呢，其实马克思好早亦都指出㗎啦，真系唔系只我指出。佢就话呢，其实资本家唔系也者啦，佢话资本家也者呢，其实就系人格化咗个资本。甚至可以咁讲呢，就唔系呢资本为资本家服务，而系资本家为资本服务。当然这种讲法好像有个神秘主义的成分在这里，但是其实你看回现实呢，有几啱的， 去到某個地步真係嘅喎。 但係財哥唔係個個都可以成為資本家喎，有啲人可能佢第一桶金揾到，之後又跌翻轉頭。 啱啱啱，同意同意。 咁所以嗰啲就 同意同意，唔係一將功成萬骨枯啊 ，Cherry。咁呢個世界入面，梗係喺呢一個即係想成為資本家嘅道路入面啊，都唔知幾多屍體啦，屍橫遍野啦，一定係係嘛？咁而且當然咧，頭先都講到啊，資本不斷擴張咧，其實嗰個壟斷嘅情況亦都不斷出現嘅。咁樣咧，那個財富會越嚟越集中嘅。大家都睇到啊，喂，舉一個例子就係話，你睇翻下咧，即係過去呢幾十年咧，世界上面各行各業嗰、那個集中化係驚人嘅。我舉一個例子，大家聽過我古典音樂嗰個專輯啦，那個系列啦，係嘛？咁所以咧，即係我特別攞呢個做例子啊。以前嚟講，世界上出名嘅唱片公司係好幾十間嘅，啊，即係唔好講其他國家啦，講西方咁樣算啦，啊，即係西方發達國家嘅唱片公司係幾十間，大家競爭嘅。而家你知唔知係幾多間啊？其實來來去去都係嗰三五間嘅啫，嚇，啊，已經咧就係嗰啲叫拼購啊嘛，啊，就是收購合併啦，啊，但係我哋即係有啲係叫做收購吞併添啦，係嘛，啊，其實大部分嗰個拼即係拼合咧，啊，都係惡意收購噶啦，講真，有幾可係善意收購噶，即係善意收購，或者其實即係話，唉，好啦，我唔做呢個生意啦，不如俾埋你做啦，我賣盤俾你咁樣，咁咪收購咯，係嘛？ 甚至見過好多係唔同嘅品牌，其實都係 under 同一個集團。 係啊，當然咧，佢有好多又好醒目嘅，佢唔話俾你聽嘅，佢靜雞雞嘅啫。因為點解咧？佢想維持嗰個咧表面睇上嚟，你仲有選擇。 其實大部分嗰啲咧，即 係你冇選擇 嘅。女士啦，我哋嗰啲護膚品啊，嗰啲好多品牌，其實好多都係咧某一間公司嘅 冇錯啦， 之後改咗個名，有一個新嘅 brand， 以為哇用下呢只嘢。 當然咧，大家咧可能亦都聽過咧，就係話大家如果係去做過呢、這、一個即係買樓啊、裝修咁樣啦嚇，如果你係親力親為嘅，成日去揀料啊咁樣樣咧，我做過幾次啦嚇。洛克道所有嗰啲咁樣嘅呢個廁所用品啊，清潔用品，特別係嗰啲雲石鋪，我嗰陣時好中意雲石嘅，有一年就好中意雲石噶嘛。你係咁揀係咁揀啦，咁啊，收尾先有人話俾我聽，佢話財哥你唔使點揀啦，其實咧，譬如嗰度嗰間好出名嘅雲石鋪咧，係同一個老闆。 咦？好似呢個老闆係知名網民嚟嘅喎，呢個 係我嚟嘅， 迷網 冇錯啦， 知名人。 咁啊，當然咧，係啦，真係話你唔講出嚟先得 㗎。留意翻聽翻啲節目就知。 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好多呢啲咁嘅大財團大企業咧，其實佢咁樣收購合併嘅時期咧，但係佢表面上咧就保持翻個品牌咧，就氹你，你以為有選擇係嘛？其實佢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壟斷。當然舉另幾個例子咧，其實一講出嚟大家就知啦。一個好出名咧就係藥廠，藥廠真係得人驚㗎。實際上你而家基本上世界上面咧，主要嗰個藥咧係來自又係嗰幾間嘅啫。 他們是富可敵國的， 全部是富可敵國的，啊， 可以影響甚至影響學術， 沒錯啦，沒錯啦，是不是很厲害的當然呢，譬如這個電子產品亦都好犀利啦，係嘛？你一手機你睇下，係嘛？唔使講啦，電腦你睇下，唔使講啦。啊，譬如你話電腦咧，講真，軟件、硬件係講最入面嗰粒啊，基本上軟件就係微軟，硬件就係英特爾。 系 咪啊？现 在呢个 Apple 都 全部都系啦， 咁而家咪就系、是、咯，咁你加埋咪就系最多咪就系叫寡头垄断咯，唔系独占 monopoly 就叫独占啊嘛，系嘛 oligopoly 啊嘛，即系话几个叫 oligopoly 咧？ 其实经济学咧 ，oligopoly 都系同 monopoly 一样噶， 系啊， 其实系一模一样意思啊，两个大家一齐寡 多头垄断，其实就系剥削，不过今次咧就系佢集中个角度就剥削消费者。啊！就佢唔係講剝削工人，就剝削消費者，就是、oligopoly、monopoly。咁而家呢個世界真係嘅，你譬如飛機咁先算啦。咁話啦，其實世界上嘅飛機咧，大部分都係波音嘅。我唔理你咩航空公司，聽上嚟好好聽啊，係嘛？啊，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嘅航空公司啊，但係佢用咩飛機咧？全部都係波音做啊，係嘛？咁所以咧，其實呢一個咁樣嘅壟斷嘅情況啊，財富嘅集中咧，係越嚟越厲害嘅。但喺個過程入面咧，由於呢個無休止資本嘅擴張個硬邏輯咧，係令到佢不斷要揾商機。嗱，咁大家咧以前聽見商機呢個字咧，可能你都係覺得比正面嘅嚇，但可能你聽呢個系列聽到今時今日咧，你對商機呢兩個字咧，可能有些少唔同嘅體會啦。而家係嘛？商機嘅意思就乜嘢都將佢變成一個商品化、市場化， 是吧？所以當然一個最著名的呢，就是啊，即是我可能在不同的場合都講過，就是玻利維亞的供水系統的市場化，就卒之引起全國暴動，是死了人的。到了最後，因為他將那個 water supply 賣了給法國那個 Battelle 那間公司，啊，那不用說，哇，就即是加價啦，還有你供水供得遠那些，我收費貴一點，這樣那些窮人就即是他離曬譜，就是說連自己搜集雨水都變成犯法。 這個太 離譜了，啊，當然啦，因為如果不是時期我怎麼賺錢啊，你明白嗎？哇，我用很多錢買這個專利權的，你不要忘記。 咦，會不會這個香港它那些我們的電啊水又貴到某程度會變成暴動 啊？直情是啦，所以個問題其實它什麼都要市場化，所以最好教育又要市場化，醫療又要市場化。你知不知道為什麼美國啊、兩院啊、共和黨、民主黨啊，關於那個 Obama Care 叫做啊，即是奧巴馬醫保計劃啊，爭得那麼緊要，爭崩頭啊，鬧到那麼緊要，就是什麼？就是那個市場化的問題嘛，就是那個醫療保險的問題嘛。因為這個是一個大到 multi-billion dollar business 來的，是吧？你樣樣東西 privatize 呢，它就有錢賺嘛。你一不 privatize 的時候就沒錢賺咯，是吧？咁香港个公营医疗制度，哇，喺呢度咁好嘅时期，你谂下，如果对资本家嚟讲，我哋全部开放嘅变成私营啊，香港冇晒公营医疗啊，发达呢个系一个几大嘅市场啊，系咪啊？咁但系不过佢呢个当然啊，系牵涉到咁多人，特别系基层嘅人嗰个咁样嘅利益嘅问题，佢急唔够胆喐佢咁解啫嘛，系嘛？咁所以咧，其实呢个市场化呢个内在逻辑咧，系令到咧系生态不断受到破坏。 一突然谂起，如果警察都市场化，咪好恐怖咯？ 讲过咧，你知道美国啊，即系好多州份嘅监狱啊系私营嘅。 哦，系。 咁啊，私营不得已，佢所以咧有嗰段时间咧，真系我睇过啲书揭露啊，佢因为嗰啲咁样嘅公司咧，佢唔使讲啦，系用咗大量嘅金钱啦嚟去收买晒嗰啲议员啦，或者嗰啲叫税客啦，系嘛，咁啊游说啦，竟然咧有啲议员咧系曾经国会入面讲过咧，就系话我哋可能而家咧好多嘅嗰个罚则咧系太轻。我哋好多時咧，啲人咧就係、是、啊犯咗事嘅時期咧，我哋判刑太短。咁啊，啲人點解奇怪咧？點解佢而家係咪即係佢係從咩道德嘅角度去睇咧？原來絕對唔係，佢縮咗咁。因為點解？因為你刑期判得越長咧，佢留喺監倉嘅時間就越長，所以就監倉咧就會人滿之患爆棚，所以就要不斷起新嘅監倉。所以那些公司就會不斷賺大錢了， 但是羊毛出自羊身上， 你明白嗎？ 那些監躉是吃緊皇，即是吃緊政府的， 他關他什麼事呢？沒錯啦，但是他的監倉是經營的嘛，是不是？所以的問題呢，他就是換句話說，我請客你付帳咯，最好的啦，資本家來說，是不是？所以你看看這個無休止的資本累積那個邏輯，令到這個不斷的市場化、商品化其實帶來很深遠影響的，是不是？好啦，但是因為時間關係呢，就是今天呢，就是到此為止啦，咁我下一集嘅時期咧，我哋會真係講下呢個現實世界，就係共產主義嘅失敗，同埋對資本主義改造嘅失敗，啊呢兩大失敗。 又鬧翻共產主義。 係係啦，好啦，咁啊下禮拜再見啦，拜拜。 For some of you, let me be your man and get time on the intro. Oh,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 dang,第二是谭宝莲， 开始。 你拍紧呀？ 拍紧嘢啦， 咁大镬。 正常了。